我哋喺香港，其实咧成个睇电视嘅模式咧， 个文化好唔一样。 呢、這个几十年之间改变好大啦，咁、各地都好唔同啦。首先讲下老河先啦，你而家仲会唔会即系晚饭时间系开电视咁噶？ 唔会啦， 真系唔会噶， 唔会啦。 咁你会唔系你会唔会睇电视先？ 当即系而家美国呢边嘅电视台系真系，譬如可能要睇下天气啊，或者系特别嘅节日啊，咁会开嚟望一望咯。吓，即系嗱，部电视如果你睇 live 嘅嘢咧，多数系咩咧？ 系 就系隔篱屋，即系啲亲戚朋友过嚟，哦睇 live， 即系去睇咩咧？睇球赛咯。 哦， live 嘅球赛咁样嘅。 嗯， 系。 咁啊，新聞都冇啦，即係而家都冇啦，真係冇啊！即係唔會話定時定候啊，以前開飯睇開電視，咁一路睇住嗰個時段嘅嘢冇啊，完全冇。 係因為咧，嗱呢樣嘢咧，我都深深體會。譬如我今次一晚翻去探屋企人啦，咁我記得咧就嗱有兩大系統嘅，因為首先就係譬如我媽嗰一輩 咧，睇錄影帶， 年紀大佢照睇嘅、哦，即係佢都仲係因為咧當地阿老可都講過啦，我哋之前都訪問過阿 Kelvin 啦，咁佢就係喺當地電視台做新聞嘅導演嘅，咁嗰啲即係中文嘅新聞電視台咧，佢係八點鐘做嘅嗰、那個新聞，咁啊咁啱就可能係食飯時間咧，就當地啲華人比較成熟啲，甚至乎即係好似我媽呢啲年紀嘅人咧，都仲係會食住飯聽新聞嘅。 系， 咁但系咧，我细佬嗰代就唔睇嘅，跟住我问我细佬咧，喂，你哋唔睇电视，我唔睇 嘅。但系嗰啲新闻系当地嘅新闻， 当地 香港新闻 啊，即系、总之系华语嘅新闻，成粒钟嘅。咁、但系咧，我细佬嗰代，譬如再打落去，我细佬嘅小朋友嗰代咧，唔睇嘅，即系佢哋咧，直情一年咧，我话喂，点解我有一日去扭啊个电视机？咁譬如你总有啲 local 嘅电视台噶嘛，即系 仲有得扭嘅咩？你屋企部电视 咪就系冇咯，搵唔到啊！我想睇 local 电视台，譬如知道下啲天气啊，讲下湾区有咩新闻啊，搵唔到。跟住我问我细佬，咦，点解冇冇装？ 唔系啊，佢意思系你个电视机仲有得扭啊！ 扭啊，即系咁讲啊，转咁我哋呢个年代， 哇！佢呢个真系，佢尾真系 去助去玩助攻呢下，咁我就教嚟教去都冇。咁佢哋而家，佢哋而家咧就全部都系睇咩咧？即系睇诶嗰啲即系 cable 啦，或者系嗰啲 N 字头嗰啲啦。 但系佢哦，即系睇剧，唔系睇。内容系咩？ 即系好功能噶啦！哦，我要睇剧，我要睇电影，我咪睇嗰啲咯。即系已经唔会话哦，你以前诶，我睇下第二台今晚有咩做咧？ 即系佢哋已经唔习惯嗰一种避讳啦，又或者系即系抗拒避讳系嘛？ 冇错，因为咧嗱， 避讳啱阿勤讲得啱，因为其实而家啲其实香港都系噶啦，因为啲电视而家个功能上面已经系上网睇噶啦嘛。 嗯，我自己选择啦。 系啦，上网睇嗰个策略，即系或者啲媒体嘅攻势都好啦。即系譬如头先阿 Benny 讲紧阿 Kelvin 咁样啦，咁佢哋都用紧一啲唔同嘅攻势嘅，就系将一啲新闻咧散件啊， 嗯， 即系罐头式， 系咁上网 喺，冇错啦，喺上网，咁你哋咪揿嚟睇咯。 系啊。 咁至于你话有冇嗰、那个，譬如阿 Benny 头先所讲啊，以前嘅传统媒体，我哋要开电视定时定候开嘅咧，其实我屋企都冇装啦。 系， 即系天线或者系佢哋嗰啲盒系都冇用到噶啦。 哎呀， 系啊，睇唔到 啦。即系咧，新一代咧，其实佢哋即系一嚟，佢哋就已经系玩自己选择噶啦嘛。即系我中意睇呢啲，我就揿佢出嚟啦。咁但系我哋咧系经历过被喂，然后而家进化去到自选啊嘛。 系， 咁即系话其实如果同佢哋比较嘅时候，佢哋唔知道被喂嘅乐趣喎。因为我始终觉得被喂系有乐趣。 我觉得好有乐趣噶。 系，即系你好撇咁样摊喺度 hea 嘅时候，突然间去喂啲嘢俾你咧，可能当中突然间你又会得到一啲你意想不到嘅嘢嘅， 即系嗱，举简单例子啊， 是都有趣嘅时候噶嘛， 即系譬如我从星期日咧，我而家就会翻即系外母屋企食饭啦，成家咁佢哋都系传统嘅、 嗯， 即系都仲系七点钟诶避讳嘅，即系东张西望同埋爱回家嘅，咁嗱。呢啲老老實實，我哋而家首先我冇機會翻屋企食飯啦。平時一至五點會翻屋企食飯。 呢、這個我哋睇唔到。係 啦，咁但係咧，你又啊，你又會覺得嗱，雖然嗰啲嘢又好似唔係好關我事，又或者嗰種嘅節目模式咧，有啲人可能覺得誒、已經唔係大家想睇， 係 唔 煙啦。 咁但係咧，你又會睇下望下啊，係啊，又呃情啊，即係嗰啲，即係有啲，即係佢都好多騙案噶，東張西望好多騙案噶嘛， 或者係 好多苦主嘅 垃圾屋啊，即係隔離屋有老鼠嗰啲， 或者嗰啲即係嗰啲唔關你事啊，即係何事爭產咁無端端咧，有個人話個即係咁講啊，係有個何生個細佬啊爭呃咗佢層樓咁啊，跟住家姐出嚟話係啊佢唔啱嗰啲咧， 係 嗱我完全唔係因為八卦，但我發現嗱呢啲嘢咧，你平時如果你唔係被喂咧。 你 唔 会 开嚟睇，咁你 唔会 真系 Netflix 度搵人争产嘅案件噶嘛？ 系啦， 咁呢啲咁嘅即系城市嘅小风景咧，